到达甘孜，首先要带领大家去往的就是康定县了。康定，一个跑马溜溜的城，还记得那首老式的情歌吗？《康定情歌》，一座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一座跑马山，名扬五洲四海。而一曲《康定情歌》也更成了千古绝唱，醉了天下人。被誉为蜀山之王的贡嘎山，位于甘孜康定以南，是四川省境内的第一高峰，主峰海拔是7556米，周围有海拔6000米以上的山峰达到了45座。贡嘎藏语的意思就是寨后白山，山顶白色。中国最大的冰瀑也位于贡嘎。木格措被称之为是康定小九寨。木格措是世界自然遗产名地，坐落于贡嘎山脉的中段，离康定市区17公里左右，四周被群山、森林、草原所环抱着，红海、黑海、白海等几十个小海子围绕着它，犹如是众星捧月一般。而塔公草原呢，藏语意思便是菩萨喜爱的地方。接下来我们就去往塔公草原。川藏公路穿越塔公草原，草原广袤无垠，水草丰富，牛羊成群。在摄影师的眼中，这是一处令人惊喜的取景地。每年6月下旬到8月初是塔公草原最美的季节，幸运的话还能够赶上盛大的传统赛马会呢。接下来我们去往折多山。折多山是川藏线上第一个需要翻越的高山崖口，所以有康巴第一关的称号。折多山既是大渡河雅砻江流域的分水岭，也是汉藏文化的一个分界线。翻过了折多山，就正式进入了康巴藏区。新都桥被称之为是摄影师的天堂，是令摄影爱好者心驰神往的光与影的世界。神奇的光线，无限的草原，潺潺的小溪，金黄的柏杨，山峦起伏连绵，藏寨散落其间，牛羊安详地吃着草，好一副人间烟火的模样。If I can have you, baby。 接下来带领大家去往康定的白海子，这里被称之为圣洁的冷门秘境。白海子位于康定老榆林旁，海拔4500多米，它不仅是湖泊，也是贡嘎山系的一座雪峰。白海子只是这片山岭中的一个湖泊，它周边还有黑海子、上黑海子、下黑海子，还有浑海子等等。由于尚未开发，去的人并不算多，还算得上是一个神圣的冷门秘境。今天小童在节目当中带领大家畅游甘孜，那刚刚呢为大家盘点的都是康定的一些景点，那一首歌曲之后回来我们去往泸定县。 Oh yes, this is powerful stuff. Got me circling like the moon round the sun. Acting crazy like a fool all drunkHear me, this is powerful stuff. There's no way for you to give this up. This ain't your body, it's all in your blood. let's turn it up. Every day do like a flower does. The sun it rises and she opens up. The sun it rises and she sings. Oh, hit me, this is powerful, powerful, powerful, powerful, powerful, powerful, powerful, powerful, powerful. Tell me,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when a thing so strong? You can't give it, won't give it. Got you turning, yearning, burning. Can't give it, won't give it up. Even when you're yearning, burning, turning. Can't give it, won't give it up. 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带领大家深度畅游甘孜。刚刚在第一站当中，小彤带领大家畅游了一下神秘而又浪漫的康定，那接下来我们去往泸定县。说到泸定，很多朋友一下就会想起那段红色的记忆，红军飞夺泸定桥。这里有瑰丽壮观的贡山路海螺沟冰川，这里有山水如画的红石滩奇景，大美泸定等待着你。首先第一站，我们去往泸定燕子沟。燕子沟光听着名字就很令人神往，这里有神秘而原始的山谷，到处是原始的气息，布满了森林与自然的野性。不同于那些嘈杂的世俗，这里很多地方似乎都能让人获得一些人生感悟。而且夏天的燕子沟格外的凉爽，就像一个天然的大冰箱。提到冰川，可能朋友们会想到极地，或者是海拔非常高的高寒地区，但是泸定的海螺沟却是一个不用担心高原反应就能够看到冰川的地方。冰川最下端的海拔只有2850米，亚洲最低，一点都不觉得高冷，而且颜值却是超高的。除了冰川，海螺沟还有杜鹃花海、云雾、红石、日照金山、秋色彩林、温泉，都是不能错过的美景。被称之为川西小丽江的摩西古镇， 就位于贡嘎山脚下。摩西是古羌语，意为宝地。这里沧桑古朴而又宁静，聚集着众多明清的古建筑，还有一座法国传教士修建的哥特式的教堂，它传出的钟声已经回响了一个世纪，徜徉在摩西古镇，总能够捕捉到你想要的温柔时光。继续游走于泸定，下一站我要带领大家去往雅加埂红石滩，这里是中国最大的红石公园。雅加埂位于海螺沟范围当中，四周环绕着终年不化的雪山、瀑布、草甸、杜鹃花海以及冷杉林。冰川河岸上布满了数不清的红石，与清澈的河水相伴而下，让人感叹大自然的神奇造化。在雅加埂内，距摩西古镇37公里的海拔3400米到3600米的地方，有一个自古与康定跑马山齐名的地方，这里杜鹃鸣啼，雪山簇拥，草木茂密，还有一汪极富传奇色彩的高山湖泊，它就是雅加琴海。相传明末清初的时候，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曾游历于此，写下了许多爱情的诗篇，比如那一世转山转水转佛塔，因此这里成了康巴人的爱情圣海。 He's got old time religion.Buries his cash in a coffee can, and he makes his decisions down on his knees. He's a full-grown man, and he had a vision of a fire. It burned up all the land. You could call it superstition. You could run just as fast as you can. He tookBeating, his father screamed at the top of his lungs. An Old Testament reading, if you spell the right, just spoil the sun. He's got scars for his bleeding. The fear of God fills everyone. You can listen to him pleading, pleading for the Holy Son.Give me that old time religion. Give me that old time religion. Give me that old time religion. It's good enough for me. James edition with all of the words of Christ in red, and he reads the inscription every night when he goes to bed. He goes fishing for sinning men like Jesus said. Got an old time conviction, keeps the bodies in the shedTook her to church every Sunday morning. He said, submit to your husband, submit to me, thus saith the Lord. Well, he never saw it coming when she tried to get away in his 34 Ford, now a widow 哇哦！一首《旧时光》之后，欢迎各位的回归。这里是 FM 986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小彤要带领大家深度畅游甘孜州。那么我们刚刚去过了康定，去过了泸定，那么接下来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丹巴县，这里有着原始美景。丹巴有着中国最美的乡村、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景观村落，还有古雕藏寨美人谷，以及东女国故都大渡河畔第一城天然地学博物馆。丹巴荟萃了这么多的头衔，马上让我们开启丹巴之旅。这里充满了灵气，翡翠般的青草绿树当中是那沉甸甸的草场和隐隐约约的密林深处的寨房，伴随着时有时无潺潺的溪水，一幅富有动感绝妙的山寨画卷便浮现在于你的眼前。除了甲居藏寨、中路藏寨，丹巴还有一处人间秘境，那便是丹巴边尔乡的党岭。可以说党岭的美体现在了每一个角落，雄奇壮美的雪峰、漫山遍野的彩林、星罗棋布的高山湖泊、原始天然的温泉，还有苍翠茂密的原始森林。因为从党岭到丹巴县道路艰难，所以这里几乎没有什么游人，尚未开发，这里是极其原生态的，尤其是到了秋天，美得让人心醉。只有置身其中，才能够感受到那份无与伦比的身心震撼，感受到对生命、对自然的敬仰、安慰与虔诚。我们继续畅游甘孜州地区，下一站去往的是九龙县。据说消失的地平线描述的便是这里了。九龙呢，是一个以藏、汉、彝为主体，回、苗、白、瑶、羌、土家族等十二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县城。长期以来，各民族相互交融，形成了既有藏区特色风貌，又有彝区独有的原始与古朴。所划割的地区包括三岩龙、巴窝龙、麦地龙、红霸龙、弯霸龙、素窝龙、菩萨龙、假托龙、雪蛙龙等九个村寨，均含龙字，所以得名九龙县。接下来我们去往仙女梳妆的明镜五须海。被原始森林和草甸环抱着的五须海，被当地人称之为是仙女梳妆的明镜。这里湖水碧绿而又透亮，将周围的山水和天空照映在了湖面当中，幽静的像一幅画。从夏天到秋天，周围百花盛开，古树盘根错节，藤枝缠绕其间，杜鹃树伸向湖面，仿佛进入了原始而古朴的仙境一般。美国探险家约瑟夫·洛克在《国家地理》杂志上 曾经这样描述懵懂，它是深藏于雪山中的小村庄，这里有珍珠白玉般的神山，有傲视苍穹的万年雪山，有平静如画的美丽湖泊，有古木参天的原始森林，有神秘的古庙壁画，有奇形怪状的溶洞，还有穿滇藏必经的茶马古道，有眼花缭乱的奇花异草，有雄奇壮阔的雅龙江大峡谷，有各种珍禽异兽，有悠悠蓝天白云，还有朦胧的云雾缭绕。请记住它的名字，懵懂，遗落在世间的最美隐士村庄。在九龙地区，最后要带大家去往的是仙女湖，这里被称之为人间蓬莱。位于九龙县乌拉西乡境内的仙女湖是一个未开发的处女湖，海拔4125米，四周有雪峰环绕，湖水在白天是蓝绿色，像一块纯净的翡翠镶嵌在了雪峰之间，周围植被茂盛，春夏之间百花争艳，在湖的周围被高大的高山杜鹃树所环绕，每年的六七月份盛开杜鹃的时候，这个仙女湖就像一个娇羞的少女，头戴着花环，悄悄地来到了我们的身边。今天呢，带领大家去往甘孜州，在甘孜州有那么多的美景等待我们一一开启。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畅游甘孜州先告一段落，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会继续为大家来盘点甘孜那些特别值得我们去一探究竟的绝美风景。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欢迎致电摩尔龙